神之领域每一主城的竞技场出入口突然间都变得人声鼎沸，四面八方的玩家在得知到这一消息后纷纷跑来竞技场进去看比赛。说实话，职业选手呢至少每周都有比赛奉献给大家，而这些工会的高手呢虽然和普通玩家更为贴近一些，但真看过他们 PK 对抗的人反而不多。此时听到这消息，给自家工会老大们加油的，围观看热闹的，借机坐庄开赌的，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，全往竞技场里跑，进来又都往一个房间跑，很快就人山人海。八大工会也是有意等观众多起来，看着差不多了，于是准备开打。对决的顺序他们掷骰为定，早已经裁定好。此时率先出阵的是烟雨楼对中草堂，双方派出的高手已经站在擂台之上了。叶修这边却又是借着陈果的电脑在围观，对于打斗过程却是并不怎么在意，一边时不时随便瞄上两眼，一边给魏琛去着消息。 这要是最后要搞到兰西格，你有没有压力啊？ 废话，当然有了，没看到老子就是兰西格的吗？这要被踢出工会，损失就大了，大工会的福利有多好你应该是知道的。 切，果然未下线。 操，这叫职业素质，你遇到家事会念旧情，手下留情。 那看遇到谁了。 切。 随后叶修继续时不时盯两眼比赛，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毒牙沼泽里穿梭，一边不想被八大工会的人发现，一边却又不想离开圈子太远。而毒牙沼泽这边今天也是真的很安静，八大工会也怕节外生枝，所以在说要决胜负的时候并没有吐露是什么 BOSS。 神之领域地图广袤，这样试着找下来非常不科学。至于其他俱乐部工会，就算此时有情报，看到八家这样的态度，正如叶修所说，他们知道现在再来想分一杯羹肯定是已经晚了，所以索性也就不来招惹是非了。竞技场这边，八大工会也没全照职业联赛那玩法，那样全套打下来时间也颇长，他们也不想这样浪费，所以最后只是决定拿一场团队赛来决胜负。规则则和职业联赛里完全一样，五对五，各加一替补。由于比赛是临时起意，飞快组队就上阵了。公平起见，地图也是随机，所以双方也都没什么战术部署，上来直接碰撞，直来直去。最终是烟雨楼招架不住，被中草堂击败，成为了第一个被踢出局的。烟雨楼虽然有些失落，但也不至于太痛苦。以他们的实力，在那样八家混战中说想最终抢到 BOSS 机会也是挺渺茫，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出局并不算太难接受。 烟雨楼输了。 叶修给魏琛送去情报， 现在不忙动手吧，等一等，我们也再多准备一些，等到突然有一场结果比较意外的，那最好不过。 魏琛猥琐之极， 等消息。 叶修也不多说。随后一场却是兰西格对上了霸气雄图，结果霸气雄图输掉。蒋游是整个方案的始作俑者，虽然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大家还是多少有点疑虑。此时一看霸气雄图这么快就被淘汰出局，倒有点相信蒋游确实没什么算计了。蒋游也拿出了风度，哈哈一笑，表示了一下对约定的遵从。而后家王朝对百花谷，家王朝胜，轮回对踏破虚空，轮回胜。四家工会出局，结果没哪场说得上是意外，四场打得都挺快，但快完也已经过了一小时。魏琛那边乐得一个小时的布置时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而这边四家已经开始了新一合的对决， 既然宣传求证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他们也决定节约时间，速度进行，索性又开了一房，两场一起打。轮回对中草堂，家王朝对兰西格。第一场先出了结果，轮回打赢了中草堂，上上下下自然是惊喜不已。这边出了结果，所有观众立刻轰然散去，全往另一边跑。陈国也是跟了过去，一看另一边也快结束，兰西格此时落了下风。 差不多可以动手了， 叶修给魏琛消息。 什么情况？ 中草堂兰西格， 叶修说。 是的，真有兰西格啊， 职业素质， 操，劈了。 魏琛回了一句，再没消息。这时树林里八大工会交叉排查早已经停了，确认没什么捣乱分子后，都已经回去监视 BOSS。 魏琛这边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这一个小时他那个辛苦啊，把这些小怪往自己希望的方向聚集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魏琛最大的便利是这一堆哥们儿全部就在他的身边，可以手把手的指挥，实在不行就自己上，最后总算是维持住了想要的局面。此时终于收到叶修的消息，魏琛立刻点了几个人让他们动手。这帮家伙早是不耐烦了，此时听到动手差点没欢呼出来，几人连忙操纵着角色，迫不及待地从口袋里掏了驱虫烟出来，就朝身前魏琛让他们记了 N 遍的位置扔了去。驱虫烟这一扔出，就听嗡一声响，这小小毒蝇的飞舞声响得如同炸雷一般，可见这到底堆积起了多少。数不清的毒蝇从驱虫烟熏过的沼泽坑里飞出，铺天盖地一般，却都有着统一的飞行方向。没办法，另一方向有驱虫烟呢，为离烟远点可不就只有一个方向呢。连续不断的嗡嗡嗡声早把前边的工会玩家给惊着了，这些人这回头一看都是大惊失色。 靠，哪来的这么多毒蝇啊？ 毒蝇行动多快啊，转瞬便到。那边魏琛的兄弟又是早隐去了工会称谓，接连又扔了点驱虫烟便逃之夭夭。这来毒牙沼泽的玩家都会带着驱虫烟，使用非常频繁，要不魏琛他们做这部署也不至于被察觉，实在是因为看上去人人都在和他们做同样的事罢了。驱虫烟虽然有效，但这受袭的工会玩家此时再用却不会达到他们希望的目的。这驱虫烟只是毒虫不喜欢的一种烟雾而已，不是杀虫剂，真要被这烟围了，毒蝇也就是无头苍蝇般乱折腾，不会受到杀伤。人要是接近了，他也是该咬就咬，该叮就叮。没意识到这一点的玩家就付出了血的教训，这位兄台就是下意识的连忙放了驱虫烟出去，结果这毒蝇被烟包围，乱飞之下依然是冲向了他。也不知多少毒蝇扑上来，没几下这玩家就已经倒在地上。这也是这类小怪另一个可怕的地方，由于体积小可以飞行，一旦同时发动攻击时，规模远非一般怪物可比，这也是叶修魏琛这一战术可行的一大原因。这要是哥布林那种小怪排着队挤得熙熙攘攘地冲过来，数量再多也没这种杀伤力。这和玩家为 BOSS 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就算你有千军万马，能挨在 BOSS 身边的不也就那么几个人吗？而毒蝇这种怪物就免去了这种烦恼，他这高空飞低空飞左飞右飞，同一时间四面八方攻你上中下左右180度，再小的伤害也汇聚成了一击必杀。更何况这毒蝇的伤害可不小，玩家70级，他们65级，远没到可以无视他们伤害的地步。 而且他们的攻击还有几率产生中毒伤害。没见刚刚被钉死的那玩家尸体都绿得冒泡了吗？一人被秒，余人皆惊。第二个迎上去的是个骑士，下意识的就竖起了大盾牌。叮当声顿时络绎不绝，毒蝇纷纷撞到了他的盾牌之上，听的人倍儿有安全感。但本人此时早已经是面如土色。这是游戏，拿盾牌把毒蝇拦了，不意味没有伤害。盾牌的作用就是按百分比减免伤害而已。但此时毒蝇如此之多，叮当声响得如此璀璨，这骑士就见自己的生命直线往下降，吓得连忙回头大叫牧师。这头一回才见，牧师也正被毒蝇撵的是抱头鼠窜呢。这毒蝇是主动建立的仇恨，哪有那么乖巧全朝一个人呢？此时早已经乱寻目标冲去，落了单的玩家丝毫不惧，但这一排出这么密密麻麻阵势的，只有逃命的份儿。这小怪冲得突然，大家都是个没个防备，数量多伤害高，瞬时间就倒下了好些人，余下的人这才连忙布阵防备，就这样被一堆小怪冲了个团灭，那也是非常不至于。这遭了袭击的消息很快就被告知了还在竞技场的会长大人，而这遇袭的工会正是刚刚进入决赛局，上下一片欢腾的轮回工会。 什么？ 收到消息的轮回工会会长三界六道立刻就怒了，不加思索的就把刚刚被他们击败的中草堂怀疑上了。大公会因为这样而失去机会，恼怒难免，再想想开始立下约定的时候，这中草堂就答应得颇为勉强。此时再一细问，是毒蝇攻击，这是当然啊，毕竟约定都立贴为证了，明目张胆是绝无可能，肯定是要暗使落不下把柄的手脚。 卑鄙！ 三界六道已经怒气冲冲地骂出来，其他几位会长此时却也都收到了消息，立刻也知三界六道骂的是谁。蒋游是此次方案的发起人，连忙出来搞维护。 哎，三界会长先别急，事情还没弄明白呢。场子是八家一起清的，不可能有问题，不是自己人动的手脚，还会有谁啊？别说这样的蝇虫攻击是系统随机出来的，哄失去菜鸟呢。 三界六道怒道。这蒋游正准备开劝，忽然又有消息来报，自家工会也受到了同样的毒蝇攻击，而且蓝西格开 BOSS 了。